大家好，非常行货，今日咧就系呢、這个大匪看天下啊，咁啊有啲大嘢想同大家讲嘅，咁啊第一，咁啊热烈庆祝东北岸八人获释获保释等上诉啊，未必可以上诉，但系起码可以获保释。咁啊，王浩明一出嚟讲，不怕牢狱之苦，最怕鸦雀无声。有啲人讲，喂，点好成日讲白票党啦？咁白票党都分好多种，即系好似社民连呢啲咧真抗争嘅咧，我都系相对佩服佢哋嘅。虽然咧佢哋好多嘅政治嘅操作做得好差，但系真真正正咧肯出嚟搏命啊，肯出嚟抗争咧，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到今时今日都仲系做紧，包括呢八个人，嗰啲咁嘅泡沫政党，我估社民连仲可以有一段长啲嘅时间做，因为佢真真正正咧系唔系用利益啊各样嘢嚟去行。虽然有啲计算唔好啊，或者好似阿长毛啊自己鍾意点啊点啊不顾及其他人啊，人哋唔支持你佢哋都会讲，但係佢相对做嘅操作起码人哋真係肯搏命先。就唔同佢哋呢分裂出嚟另外一个政党。咁呢其实Tony Choi就唔想我讲，亦都唔想啊汪向 Peter Bo 讲，因为呢提佢都即係嘥 Q 气，但你睇下人哋尋日咁兴高采烈，佢哋啲人喺边啊。因为喺呢件事里面佢哋係冇角色啊。所以尋日係唔出现嘅。第二，永远都系即係呢 Raymond Wong 呢个社长呢，汪向编辑部呢个社长呢，佢好深啊。有陣时呢就因为佢我哋啦曾经系某泡沫组织嘅支持啦，就唔好开你名啊嘅支持者，见到你行差踏错，我哋都会讲啊，即係个心讲闹，即係两公婆仲闹你，仲有啲 noise， 即係仲大家希望你好啲，到讲都费事讲，咁你就真係可以对你绝完全死心啦。但不过咁而家都基本上系死心㗎啦。系咪呀？因为当有人问你一啲实质嘅问题嘅时候，你唔答人，你就话人哋同文汇大公完全一样，我答你都戆撚鸠㗎。呢啲说话如果你噏得出嘅就唔好出嚟搞啦。啲高官我哋质疑佢嘅时候，佢哋唔答我，我哋就隔你。人哋质疑你嘅时候，你就讲你同文汇大公一样，屌彩你都戆撚鸠，费事答。我唔理你做咩职位啦，曾经又好，或者未来系朋友关系都好啦，你点样可以咁样讲啊？有句说话讲得好嘅，你争取任何嘢，唔系争净系争取你嘅嘢，争取成个香港人嘅利益，包括支持民建联嘅人啊。你呢个先系做政党啊嘛。第二，我公开谴责有两个，一个所谓嘅泡沫政党政治组织，另外一个喺网上赫赫有名嘅报章，名不符实。我公开谴责你哋，因为点解啊？你哋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人民力量冇人民冇力量，唔系呢个问题。人民力量系四个政治组织串联嘅，你哋系选民力量咋？屌你老母！唔好借用人民力量嘅牌头啊，因为人民力量瓦解咗噶啦，冇咗前线，冇咗普罗政治学院，亦都冇咗陈大舅。喺度噏乜撚嘢啊！屌你老母，你唔系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告得你啦，冚家铲！你选民力量嚟嘅，你知嘛？人民力量遍地开花，噏乜撚嘢啊？第二，温柔啲，因为我支持佢哋嘅，嗰个叫汪向部，即系汪向编辑部， 追击呢啲咁嘅泡沫政党，你名不符实，你叫做芒向编辑部。喂，大佬，而家黄杨达同黄毓民炒到咁样，我哋唔炒热佢，屌食花生，你就真系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俾人芒许留山。啊，大佬，真系嘅，我哋做翻我哋名副其实嘅嘢，所以一间我都会讲啊，因为花生好食，永远都系啦。唔想提啊，而系点解唔提？当你唔存在，但系你啲面口真系难睇啊嘛！选民力量系咪啊？讲呢啲，东北岸寻日八人获释，都系高兴嘅事。班后生仔出得嚟，都系高兴嘅事。因为佢真真正正真系付出咗，而呢一班人唔系黄之锋嗰啲所谓自决派。点解咁讲呢？坐监咪坐监啦，最多喂我留长头发，你我复核你啦，剪咗唔好剪把头发啦。其实你坐监本身就系对你人嘅自由限制，呢个系惩罚嚟噶嘛。踎喺度冇尊严，好似隻狗咁。咁如果入到去俾埋图书馆你，好似挪威咁样俾你，咁系咪一个惩罚呢？俾你自由出入监仓好唔好？好似菲律宾咁。系咪啊？投诉系应该投诉嘅。一啲穷凶极恶，佢有佢嘅人权，但系因为佢限制咗你某一种嘅自由，而佢要管理你嘅时候，黄之锋今日去厕所畅唔畅快啊？我哋有四小宝、啊，其中有芦荟大黄素啊，食咗之后咧通便、啊，日日都有两次厕所去包你身心健康、啊，系咪咁啊？你睇报章好兴啊，虽然咧呢轮咧都冇乜时间睇报章，但系系咪咁样呢？如果呢一班人有班即系咧？唔能够归类同类人，因为真系唔系同路人啊！你睇到黄浩明，虽然咧，我有啲朋友就讲黄浩明咧呢个人咧系左交嚟嘅，名副其实。佢咧就比较柒一啲，但系如果佢唔系咁嘅性格，佢唔会义无反顾做到底啊！所以呢啲人系值得钦佩。呢、这个对事啦，即系我人系嘅，中意讲一件事，我唔系针对你个人，即系头先我唔开名讲嗰个人，话屌你睬你都戆捻鸠嗰个，我当你朋友啫。你啲说话你唔讲得噶，虽然你系选民力量嘅义工咋，或者你有职位都好，你都唔讲得啊。当人质疑你嘅时候，你同文汇大公冇分别。点解？所以你人民力量要改名啦，扑街！你明明系选民力量嚟噶啦，喺度扮人民力量，所以你唔系我曾经支持嘅政党添啊！佩服人系嘅，有啲人做嗰件事做对咗，我哋佩服，所以我中意做节目，我讲一件事，讲一个人。我唔会同你有咩私怨啊啊乜乜乜乜啊！有啲人话，甚至有最近有个听众啦，可能佢都冇听过我做节目嘅，咁啊关于有台啦吓，咁咧就近期咧就俾隔篱有台一个名嘴，咁啊爆佢大镬，起佢名，讲埋职业啊，咒埋佢个仔唔系佢亲生嘅，咁佢联络我就话俾啲资料我，等我咧就帮佢诉冤，咁啊约咗今个礼拜一。咁我都话啦，唔讲是非㗎，我哋讲件事㗎咋。譬如我哋讲嘅系件事，即系好似马来西亚楼唔值得投资，系攞唔到居留权。我哋讲嗰个水位去到边度，去到嗰度退休你系冇嘅。虽然你知道，但系我哋只不过再提醒一下，系咁嘅啫。我哋都唔系话有个网友。喺大 N 个新节目101啊，因为真系多谢大 N 啦，因为我谂住12一号分台啦，咁佢会同我俾啲心机做嘅咁，咁啊多谢阿 Johnny Fox 啦， 因为而家香港系需要啲理性嘅声音。咁佢喺留言俾我哋大飞安天下，佢就话：听到我哋一讲真话嘅做节目，真心说话，就系讲真话，而家好难噶啦。每一个人都要考虑考量，所以星期二得到，千祈我哋其实有能力咧，就可以喺 YouTube 度叫你打赏啊。我哋唔做呢啲嘢，认为做得落去做，自己经营产品能够养到个台就做，做唔到嘅最多就翻屋企，大家咧就好似望向编辑部咁。啊，你揸部电脑，我揸部电脑，网上做啫。啊，悭翻个地方，悭翻个推咪。啊，最多 Alex 失业嘅啫。我讲认真嘅，因为唔赚钱啦乜，我哋唔系用钱银嚟做考量。如果即使我哋卖健康产品，系养个台，我哋都系做一啲真真正正有医学报告，系屈神使万灵都做紧嘅嘢。譬如我而家做韩式蟹膏，我哋系香港有代理，我哋冇卖贵过人，系应该公道合理嘅价钱。要做得产品做得好啲，或者想希望个台宣传得多啲，未来会展我包晒，唔系我包咗会展啦，即系包晒去做展览啫。自己想办法咯，去用另外一套方法咯。因为我哋真系唔系职业嘅，我哋星期二得到嘅同仁啦，个个都有正职嘅。我哋只不过我哋个心想做节目，想讲一啲我哋相信嘅嘢，所以 Raymond Wong 加灿生，佢做节目我有听，我其实而家听网台好少，但真系听。佢哋，因为佢系理性讨论，虽然近期有啲唔系好理性啊，因为真系上头，对住某啲人，唔提，始终都要提。但系即系我咁讲啦，听佢哋有啲理性噶咯，唔同意唔紧要，但系佢真系俾咗另外一个角度你咯，尤其喺外国嘅观点啊，其实都唔算外国人噶啦，我相信社长根本上一年都可能翻嚟四五次，听到噶嘛。吓，我同佢哋唔熟嘅，唔识就唔识，唔熟就唔熟，唔会扮熟。但系我觉得佢哋做节目真说话，所以有个叫真 B C 嘅人，因为佢够真，讲佢相信嘅嘢。Raymond Wong 嘅粗口极其量就系歪音啲啦，屌你老尾啫，唔系好似我咁，我屌你老母啊！如果屌你老母，不停屌你老母，屌你老母有十万秒嘅，我都唔做啊，系嘛？因为我哋个台格唔系咁，虽然有粗口，即系头先我都讲得好犀利咁，但系真系咁样，所以希望啦，黄浩明啦，何洁宏、周括贤、林朗彦，希望唔好读错名啦。郭耀昌瘦咗好多啦，陈柏山、刘国梁。黄根源，佢哋呢出到嚟打甩啲堂官司，堂堂正正出嚟，唔好好似另外其他嗰啲政棍咁阴啲阴啲，係咪呀？所以呢其实今日呢唔想讲政治，因为政治真係唔系我强项，係咪呀？即係我自己嘅强项唔喺呢度，咁但係有啲时事话题噏两句啦，即係噏两句啦。因为呢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冇，即係唔可以好多时间喺个网上睇好多杂志啊，或者呢睇搵好多资料啊嚟做一个节目啊。咁荣少即係隔离台啦，八大台嘅荣少呢，佢俾咗好多意见，我尋日搵我啦，咁有啲嘢傾啦。咁呢俾好多意见我哋做，俾我啦最主要做节目同埋方向啦。咁我都话啦，佢哋过嚟 view 数对我唔係好重要，而係我希望学到嘢做得更加好。咁而家大陆话一转就转呢啲啦。最近大陆好多事发生，有啲人有听啦， 话我哎几个月前啊，你讲到习近平啊，俾人哋暗杀咁滞啊，而家咧又话习近平大权在握啊，时势嘅转变就系咁噶啦，啱唔啱啊？时势嘅转变，最紧要我哋承认，有阵时观察错啱咧就另外一件事，唔好意思啊，因为有电话响，咁咧就有阵时咧即系错啱嘅嘢咧。其实都唔系错，嗰阵时发生呢件事，佢哋内部妥协咗，衍生另外一件事，有另外一件事咯。我哋做节目咧，只系相信我哋眼见同埋我哋逻辑推断啫。我哋又冇话收到风啊乜乜。阿 Tony 做节目都唔会话，哎呀，我哋其实睇台底咧，啊好多时候食饭倾开偈咧，哎，我听到上高点样讲点样讲，但我做节目唔会讲呢啲，因为嗰啲真系听翻嚟，听翻嚟不作准。但系习近平。最近真真正正咧，系想做一啲实事，系一啲收得好紧啊，或者想改变一个大陆社会而家现象嘅嘢。咁我只能够希望佢做得成功。虽然言论啊各样嘢压制得好紧要，或者咧一刀切，即系共产党做任何嘢一刀切嘅咧，害到好多人，好似近期北京啦、十九大啦，死成一样啦，好多嘢咧就唔俾开啦，啊，做好多事啦。第二咧就安检啦，最重要好多做生意嘅人咧系冇生意，因为咧喺大陆咧，即系我啱啱好咧北京嗰个朋友咧翻落嚟探我啦，佢都讲。佢话其实咧，佢哋做餐厅咧，就最好唔好有房，你出边咪得咯。但系啲人唔听你讲，个个都食烟，啊好多当官嘅添，你点劝喻佢咧？伙计唔够胆劝喻，咁啊只有佢嘅啫。如果佢有阵时咁多间铺又理唔到咁多，不如开间房，你中意点啊点？净系食烟咁小事，佢都做到咁氹气。第二十九大好多官。啊，剩咗好多，因为唔出嚟食饭，应酬都少啊。咁咧，生意又少又停。第三样嘢啱啱好，火烛附近火烛。咁咧，而家北京咧就大清洗，咁咧就一大清洗，最重要咧就先低端人士，即系嗰啲民工啦，啊就要赶嚟北京啦，啊炒到沸沸扬扬啦，因为咧佢哋想咧将北京嘅人口控制到喺2300万嘅情况底下，而家北京系2100几万，咁佢哋咧就想啲低端人士啊，譬如做臭仔啊，做民工啊呢啲咧就唔好留喺北京，个如意算盘打错咗噶。因为咧，只有外来嘅人口不断增加，先至能够增强你本身嘅竞争力。除非你好高科技啦，好似挪威啊、瑞典、瑞士呢啲啦吓，啊小即系小人，本身就系小人噶啦。咁佢哋资源丰富就另外一件事啦。但系北京系一个，即系好似等同香港咁啦，不停有外来人口，所谓中西汇粹。啊，中西汇粹、华洋杂处嘅地方，咁你先会得到成功。包括新加坡都系不停有外来人口，系咪啊？但系咧，你低端嘅时候，亦都有外来人口去服务一啲咩服侍啦，服务一啲即系搵到钱嘅人，衍生更加多嘅行业。如果当你冇外来人口嘅流入或者增长，如果以大城市计啦，你会越来越。差的钱人在大陆有句说话讲得很好的路通财通出地不如聚地聚地不如散地你种那样东西譬如好像四回砂糖鸡那我熟啲啦，你就出的但你卖的量不够聚集嘅地方，聚集嘅地方就不如广州散货嘅地方。所以自古以来，唔好自古以来啦，呢个共产党口吻，十三行啊，专做贸易嘅地方，所有嘅批发市场，全广东省嘅批发市场就喺嗰度。 浙江那边在宜乌福建每一笪地方都是这样。你要讲价钱便宜在这里找，因为所有的货都在这里竞争，人口亦都一样，生意互相攀比。咁就讲讲个北京朋友带嚟嘅信息啦，因为时事真係唔夠人讲。咁佢最近呢就发生火灾，咁就赶人。咁佢哋呢就所有嘅消防局，即係消防处啦，就走嚟呢就检查消防条例，即係又唔使做生意。又要整改，咁整改系佢训示，一埋佢落嚟睇咗你唔得啊，你要停工啊，唔好开，跟住你搞掂呢啲，即系咧鸡蛋里挑骨头，明明寻日仲得嘅，今日嘅嘢唔得。咁啊，寻日同我食早餐，因为佢翻嚟攞回响证啊，食早餐，佢先讲，啱啱电话响，唉，而家又查消防啦，唉，又死啦，咁咧连霓虹灯，即系招牌灯都唔俾着。做生意喺北京做生意做到咁样，咁而家佢都话做到比较意兴阑珊啲。咁佢话哎呀，我想做产品，有冇咩产品可以入到口啊？啊，可以入到口啊！譬如好似上次佢问澳洲牛肉问过我，咁啊想办法啦。咁我香港揾到个代理做，可以入到口嘅。咁但系佢话如果经香港代理太贵啦。咁但系澳洲咧，因为咧就免关税，好多肉农产品肉类，咁咧就唯有我而家咧就喺澳洲想办法同佢揾一啲。有 number， 有 number 嘅意思就即係话呢同已经同中国签咗合约嘅肉商肉厂商由佢哋直接发货去俾佢。因为佢哋本身呢就有一个群组有啲因为佢做餐厅啊，好多人入咗群啦。咁有十零万人喺度嘅。咁我哋想做网上销售啦，因为而家都我都系想做呢一啲嘢。咁亦都呢就产品啦，咁佢而家亦都研究緊。咁我啱啱呢就台湾呢有啲牛肉面啊，咁之前卖过，咁近期呢就諗住做展览返嚟，咁同佢讲咗佢系想做嘅。咁我都话啦，我嚟咗之后寄啲版俾佢啦，寄啲版俾佢。咁俾佢试下，因为而家咧就喺北京咧兴咗个模式啊，就是、超级市场咧，尤其马云啊开咗好多间，佢哋其实咧就做超级市场咧就全部包餐厅嘅，一个食堂餐厅，咁咧佢有啲特定货品咧系可以即时加热食嘅，加热就食，咁你可以喺现场食，唔系试食，你喺嗰个饭堂你坐喺度，譬如你食嘢饮嘢，跟住佢即时食。开咗系最简单嘅台湾嘅简餐咁类似，好简便。你食咗 OK 嘅话，咁咧佢有呢啲商品俾你买翻屋企，系即食嘅。咁咧佢就想做呢一个模式。佢话而家咧喺北京好兴，佢话有千几间嘅铺头咧系做呢一类型。咁佢都想转型。咁倾緊啦，咁我有啲日本呢就得奖嘅蟹膏啦，咁连续几年得咗银奖啦，咁而家飞机嚟啦，应该下个礼拜未到。咁呢佢就嚟问我嘅时候，我话呢就同韩国蟹膏唔同嘅，因为韩国嗰啲係沟嘅。咁呢但係呢就日本蟹膏嗰啲係纯 95% 系蟹膏嚟。所以贵好多，而一田嗰啲都卖120樽，咁我话你可以试，咁佢就话想呢喺上高呢就包呢、這个包呢个嗰啲叫做饭团啊，喺个日本餐厅卖。咁呢一节讲到呢一度啦，下节翻嚟。